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大课堂，我是主持人龚正。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呢，还有 Scott， 或者是你也可以叫他 Scotty。 Hello, listeners, it's Scott here again. It's nice to be in your radio again. 在上一讲中呢，我们学习了这是什么什么的说法 ，This is a bed. This is a bed.而且呢，学习了提问的方式，还记得吗 ？Is this a bed？ 对了，说得非常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要学习一个新的提问方式。不过啊，咱们还是先进入第一个环节，单词点击。 New words for today. Now let's look at section B.Section B, new words. Shirt, shirt. Dress, dress. Shoe, shoe. Glove, glove. Sweater, sweater. Orange, orange. Pear, pear. Hand.Hand, watch, watch, clock, clock, that, that, an, an. 在今天要掌握的十二个新单词中呢，咱们还是先来看看名词。在这组名词里啊，有一组与穿着有关的词汇 ，shirt, shirt.衬衣的意思。如果我想换件连衣裙呢，则是 dress, D-R-E-S-S, dress。穿好了连衣裙，我还要配一双鞋 ，shoe, S-H-O-E, shoe, 鞋。如果天冷啊，我可能还要戴上手套 ，glove, G-L-O-V-E, glove。也许我还需要一件绒衣 ,sweater, S-W-E-A-T-E-R, sweater, 衣食住行是分不开的。学完了与穿着有关的词汇呢，我们再来看看食品。Orange, 橘子 ,O-R-A-N-G-E, orange。如果我想吃梨怎么说呢 ?Pear,P-E-A-R, pear. 当然了，吃水果的时候呢，一定要先把手洗干净。手 ,hand, H-A-N-D, hand. 不过洗手的时候呢，先要把手表摘下来。手表 ,watch, W-A-T-C-H, watch. 朋友们一定还要注意，挂在墙上的钟表啊，可不叫 watch, 而是叫 clock.C-L-O-C-K, clock. 今天最后要学习的单词呢，是 A-N 连起来的一个词，叫 an 或者是 n， 也是一个的意思。比如 an orange, an orange. 好了，现在咱们和 Scott 一起再读一遍这些词吧。 Shirt, shirt. Dress.Dress, shoe, shoe, glove, glove, sweater, sweater, Orange, orange. Pear, pear. Hand, hand. Watch, watch. Clock, clock. That, that. An, an. English alphabet, the ABCs. 在上一讲中啊，我们学习了四个字母的大写形式，它们分别是 T-I-N-Y。 那么在本课中呢，我们将进一步学习字母的大小写方式，请大家把课本翻到第十页，我们一边读出这些字母，一边把这些字母写下来。准备好了吗？ A A B B C C D D E E F FG, G, H, H, I, I, J, J, K, K, L,L M M N N O O P P 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课学习的字母的大小写形式。 Pattern drillsPattern drills. 欢迎进入句型浏览。哎，这是什么呀？是地图吗？ Is this a map? Is this a map? 这是我们上次学过的。如果说是呢，就应该说 Yes, it is. Yes, it is. 那么，如果要说那是一张画吗？我们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学过了单词 that， 那么整句话就是 Is that a picture? Is that a picture? Is that? Is that? 然后呢，后面加名词，加问号，语调呢，我们应该用声调。在回答的时候呢，如果不是一张画，我们就说 No, it isn't， 而且可以做出进一步说明。It's a map. It's a map. 哦，不是一张画，是一张地图。您学会了这个新的说法吗？那么要说，那是一件连衣裙吗？ Is that a dress? 那是一件毛衣吗？毛衣怎么说来着？ Sweater. 对， Is that a sweater? Is that a sweater?再来练最后一个，那是一个橘子吗？ Is that an orange? Is that an orange? 为了帮助朋友们进一步掌握这些句子，咱们还是跟着节奏一起来练习吧。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Is this a shirt? Yes, it is. Is that a shirt? No, it isn't. It's a coat.